日同大家讲个故仔，就叫公路愿闻。有一条高速公路，由于佢地形比较复杂，好容易出现交通事故。由于呢条公路死咗太多人，就闹出咗一个好恐怖的传说，就系话经常有鬼挡路。如果你停车去搭佢，佢就会将你作为替身。由于我听讲过呢条恐怖公路的传说，我实在不愿意行呢条公路。但是由于天色已晚，由于要赶路，逼不得已只能够行呢条高速公路，心里面只能祈祷不要发生事就好了。行到一个转弯位的时候，突然见到一个男人在路边度拦车，我有啲犹豫，将车速减慢咗少少。呢阵时，我见到嗰个人嘅后面飘住一个影，同佢好似黐埋一齐咁。见到咁，我心就一阵狂跳。我突然之间加速，心想无论如何我都唔会停车噶啦。就喺我快开到嗰个拦车人身边嗰时，佢突然之间跑出咗公路中间，仲转个身嚟。呢阵时，我冇谂住刹车，因为刹车已经嚟唔切啦，心谂只要我停下来，佢就会找我做替身。我唔想就咁死，因为仲有好多事要我做。呢个世界我都未睇清，所以我就撞咗过去，乜都冇理，继续加速咁前行。心谂好彩冇俾只鬼迷住咗。天色越来越暗啦，经历过刚嗰件事情，我觉得冇乜嘢，心里边就少少得意先。于是乎，就放下咗警惕啦。我望向路嘅前方，突然就见到路边又有一个人喺度拦车，心谂呢只鬼仲未死心。于是乎，我就加大马力冲咗过去，当睇唔到佢。但系唔知道点解咧，我就晕咗过去啦。等我恢复意识嘅时候，发现自己瞓喺路边，但系奇怪嘅系，我身边亦瞓住一个人，佢愁眉苦面。呢阵时，我觉得有啲莫名其妙。突然之间，嗰个人开口啦，佢话：你乱谂乜嘢？我哋都系鬼。你刚才开车撞咗熟山，已经死咗啦。我突然之间觉得有啲好笑，哈哈，我死咗，我死咗，冇可能嘅事。我记得我系加速撞死咗嗰只鬼嘅。嗰个人就讲：我先惨啊！我本来系一个道士，偶然之间听到两个鬼话今晚嚟搵替身，本来想嚟救人嘅，点知道咧就俾你撞死咗啦。第二次咧，你俾鬼迷住咗，将座山睇成公路。只鬼咧本来想俾你多一次机会，但系你咧加速咁撞咗埋到山度，佢都俾咗两次机会你。只要你求其一次停咗落嚟，都可以救自己噶。于是我就傻咗啦。另外一个鬼魂话：依家我哋乜都唔好谂啦，谂下我哋点样揾替身啦。